实并不复杂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过去的眼泪用今天去擦。我答应自己不要放弃，

想再见你，还试着打开你，相信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回忆。 林小培原本也是在台湾非常有名的驻唱歌手，其实在 pop 来驻唱并不是台湾独有的方式，但是他却对台湾流行音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不管是像陈绮贞、张悬这样的小众歌手，亦或是现在的张惠妹或者林小培，再或者周华健还有黄小琥，他们曾经都是在西餐厅或者 pop 当中来进行驻唱。歌手和听众之间最近距离的感同身受，大概也就是这种方式了吧。大派主大哥，我们也要献给心动，因为每一个爱情都是从心动开始的。张志成和江美琪翻唱《爱情》。 不是因为爱丢脸，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？没想你，想你，好想你。那不是因为爱丢你，怎会有不安的情绪？每个莫名的日子里，我想。 只会撕